刚好呢，就是那个为了要迎接2014年巴西的世界杯， 我们今天提前跨年， 我们已经在里约， 不要去101， 我们已经在那个里约热内卢的那个 ，Happy New Year， Merry Christmas， Merry Christmas， Happy New Year， 元宵节快乐， 哎，元宵节，明年元宵节是夕阳情人节呢，好浪漫，可以一起吃巧克力。 他要把剩下的炮， 剩下 全部是炮。没有，刚才元帅府那边就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串炮没有放。炮啊，咧放料的款。我靠！ 要么就输了。 对对对，我先准备一下，我先准备一下。红刀，你需不需要？ 你们没有看明天的？明天的是，明天都在蒙甲里面，然后很多庙，然后黄河南路就这条嘛，这条你现在看过去哦，从这边。 我们现在龙山国小的对面。 华 江桥下， 和平路口到桂林路，总共有六个临时的神坛，为了要来接驾。但是其实以前比较少的时候，它有更长的距离可以用来排炮。它六个的时候就会都挤在一起，我过了一个就要马上就要接下一个炮场这样。 所以临时神坛就像那样， 对， 当铺那个。 大家都搭在那边，而且那边路比较宽，没有什么天线，龙山还要放烟火什么都 尽量放。 对啊， 龙山国小那边不是有个什么宫廷？对啊， 那个 古迹嘛， 皇室宗祠啊，还有高氏宗祠。 对，高氏宗祠。 皇室宗祠就是那个嘛，就是学海书院嘛。 对，学海书院，对， 是高氏的，高氏， 高氏，高氏的，不是皇室，皇室徒弟。 两个同事进到他太威了。哇，七夕烟火哎， 赞赞赞！ 有那种男生穿作物衣，女生穿那种浴衣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在那个风铃底下那样手牵手那种感觉，七夕花火。坦纳巴塔妈子里就是这个， 一直背这个全家的包。 红色的魔法太威了，对啊，他好像那个哪一部麦可贝导演的电影《绝地任务》了。我那个有未爆弹。小组烟的颜色，而且晚上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分辨说什么是黑烟，什么白烟哦。 包起来都散了。 然后在发饼呢，发饼呢。 你们有需要走一圈整个吗？ 就是走一圈啊。 带他们去那个有一个水塔的那个， 靠那边那一侧。直走，过完的难度。 到下山了。 对。 啊？这还好吧？他们都没有那么用红红灯牌，最近红绿灯牌啊。 今年不在。 对。你看。 哦。 你有没有看到的？这一条从这个路口到桂林路有六个。 什么？ 这个路口到桂林路口有六个零度， 环河南路 上。 哦。 光这一侧哦。 是。 光这一侧哦。嗯、你走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。 老板会干嘛？如果有交通过什么的话，忘记。 他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个神明要过，神明 要过吗？要过先过，没有。 先慢点，我们先等神明过了再、那個。 对，他要把我们那个打开。 哎、欸，先直接过来，别留在天桥中间比较好。环保回收车到现在还是可以做很多生意，因为现场一定会有很多空的鞭炮的纸盒。 而且还有两个正妹坐在三轮车上。所谓的正妹，这样也是过生活啊。